全家用，百兆公宽带，10GB 大流量，装机满赔，网速满赔，还送百元购物券。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的脸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朋友们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度。今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受弱冷空气影响，气温较昨日有所下降，但扩散条件还不错，大气透明度较高，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这个时节气温起伏不定，正确的穿衣尤为重要，请大家及时根据体感变化调整穿衣。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气温2到5度。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那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路面上有管制，我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正在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即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理措施，请广大驾驶员尽量的避开长安街以及其延长线、前三门大街等路段。那跟大家说即将管制的有哪些路段呢？以下就是即将开始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路段，听好了。北五环东段顾家庄桥至五元桥内环方向，京密路五环至大山子进京方向，机场高速五环至二环进京方向，东二环北段北向南，华威南路东向西，东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公庄大街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还有西二环北段北向南，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前三门大街等路段。建议出行前及时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车辆可以选则绕行北四环鼓楼外大街、东四环西大望路、姚家园路、朝阳北路、朝府路、通惠河北路、广渠路、两广大街、莲石路、府城路等相邻道路，也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还有就是北五环肖家河桥东西向东方向队尾过了红山桥，还有西三环六里桥南向北有事故，后方队尾过了丽泽桥，交警已经赶到现场。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关注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有一个消息，也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起源。 哎呦，什么消息啊？ 一段战火纷飞的民国往事，一位从天而降的神秘少年，北京人民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六位优秀的主持人参演繁星戏剧村的剧目《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播音腔 PK 话剧范儿。当那些耳朵里的好声音在舞台上大秀演技，又是怎样一个新玩法呢？4月7号起的每周六下午，主持人版的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将于繁星剧村进行演出，看主持人声临其境的演绎小剧场票房神话，突破自我，掀起跨界新风潮。 哎呀呀呀呀呀，到底是风还是凤？ 风潮。我发现这个怎么今天早上起来舌头不太好使了？ 我知道原因。 为什么？ 因为这六位主持人当中有一位就是我 的不一样， 就是我旁边的大帅。 哦，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哎，你演的那个角色，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你是被甩的呀，还是被甩的呀，还是再次被甩的呀？ 就是我演的角色吧，这个我现在都不太好说，你知道吗？ 啊，你都不知道你演什么是吗？ 没有没有，这到现在了我还不知道演什么，4月7号就要演了。 我告诉你，咱主持人就是有这能力啊，头一天看本，第二天演出。 你来你来啊，这个后话啊，这个具体我会演什么角色，请大家关注周六晚上的演艺群会。 那还不能剧透是吧？ 哎，这不是，主要是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啊，互动的话题也跟爱情有关 吧，是吧？ 对不对？ 啊， 既然话剧里有那场奋不顾身的爱情，那每个人我们生活当中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爱情， 当然了， 可能还有一些没有的啊， 幻想过也算。 对对，幻想过也算 是吧？啊， 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说，请各位说一下，在你的爱情故事里，有哪个瞬间、哪些事情让你觉得，就是这个人了， 就定他了， 我要娶他， 我要跟定他了， 我要嫁给他， 我爱死他了， 就 这意思是吧？ 哎， 哪个瞬间、 对对，哪些事情、 哪些事情， 你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我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 我们这都老夫老妻了，你说我怎么想？ 越是老夫老妻，你越应该去想一想， 要制造浪漫， 要时常的心里充满爱，因为老夫老妻，生活已经折磨的你们，可能已经想不起当初为何相爱，对不对？这是多么可怕！ 生活就像炼狱一般。 磊磊，你最近这几天有点反常啊！昨天说就要考一个乒乓球裁判的这个证件， 教练证。 哎，教练裁判证 、 哎，你要把嫂子给罚出去。 对呀。 今天你又说婚姻就是一个炼狱，怎么着了，磊磊？有新情况啊？ 没有， 你家房子又有新房客了。 还是那个意大利那姐们儿啊，没换没换。 还是这意大利的那个外国是一位外国女士。 对呀，咱说过呀。 哎呦，我不知道、啊。 他说嘛，他就说，哎呀，在你们大中国，我感觉特别的幸福，因为很安全。 哦， 我夜里两点去酒吧玩完了以后回去，我都敢自己一个人回家。 那是跟嫂子说的吧？ 不是， 其实不是。我跟你说啊，还有，我觉得房东特别的好，半夜三点经常在家门口等我。 谁说的？我都是车接车送。 好吧，说说爱情啊，说说爱情，这个 说说哪个瞬间，那件事情， 对，哪些瞬间、哪些事情，在你的爱情当中，让你瞬间觉得，哦，就是这个人了，我要娶他，我要嫁给他， 对，或者说刚才咱们也忽略了，比如说你要是单身，从来没谈过恋爱，你可以设想一下或幻想一下，如果遇到了什么事情或哪个瞬间 什么人，你会嫁给他啊？ 让你能定心的， 对对 对, 对吧？ 哎，很多人都在要票什么的啊，好像是我们是能每周送出4张票， 你确定哈？ 啊，可以，是的，是的，每周送出4张票， 送吧。 然后那我们今天 每周送出4张票， 哎，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招募5位听众去参加3月30号的我们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哦，好啊， 新闻发布会， 好啊，好啊。 但是这样，我们想想先一会儿怎么招募啊？咱大家这个先互动吧，好不好？ 是是是， 先互动啊！ 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参与到互动当中来？怎么搜索？怎么找到我们的公众号？ 哎，打开微信，在右上角有一个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然后在底下里面有一个叫做公众号，你点进去那一栏，然后搜索 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了。这样，如果各位你想要票，或者是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新闻发布会现场的话， 是是是， 你可以啊，在你的互动话题说完你的爱情故事以后 啊， 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 哦， 然后你说你要干什么？你是要票啊，还是要去参加新闻发 布 会？ 啊， 哎哎，今天名额有限，我们就先送一位票吧，一张票。 好的好的， 好吧， 好的好的，行， 对， 万一您单身的正好是吧？ 哎哎哎，好。 来，接下来时间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北京市交管部门说，早高峰交通压力大。 嗯，综艺热点《热血街舞团》上线40分钟，播放量破亿，街舞综艺能否再造爆款呢？ 哎，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方面啊。北京市交管部门最新预计本周北京市早晚高峰的这个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东部北部城区交通压力明显，特别是本周前两天的早高峰以及下周五的交通压力尤为突出。早高峰方面呢，本周北二环西直门桥区北向南和东向西，北五环广顺桥西向东，西南三环丰益桥南向北，北四环海淀桥西向东，平安大街部分路段东向西，各条高速进京方向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 好，说过了交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家政服务啊。现在呢，天气越来越暖和了，这个家政需求也是进入到了高峰期。保姆月嫂的预定已经都排到五六月份了，你要不早出手，根本没得扰。 嗯， 除了正月，家政市场重新变得活跃。那么同2017年同期相比，对于家政服务员的需要增长了10%左右。那么其中啊，对育儿养老陪护的需求量是更加的强劲。 嗯， 那么据相关大数据统计呢，春节后到现在返京的家政服务人员大概是在30万左右，那么其中呢新增了4万左右，而订单的需求量告诉大家则在7到8万之间，几乎是一倍啊。目前呢还没有满足需求的订单大约是在2万个，那么相比去年同期订单需求量增加了1成左右。那么据相关的预测，今年的总需求将增加2到3成、是没错，你知道吗？我们家找那保洁的大姐，他们工资又涨钱了。 哦， 你知道吗？之前一直是30 一小时。 对呀， 哦， 这动不动也没打个招呼，春节之后就40块钱一小时了。 嗯， 你说这涨的幅度是多少啊？ 谁让你懒呢？对不对？懒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我转告嫂子啊。 哎，怎么回事？又嫌老子又嫌嫂子懒了。 我们俩都懒了，我们俩都懒啊。 又嫌老子懒了，我又嫌嫂子懒了。你不要给我挖坑，今天嫂子舌头不太转，我发现啊。昨天没睡好，来看，北京市人力社保局80%社保业务可以网上申报。 哦， 市人力社保局日前出台一系列措施，提升社会保险业务办理的便利度。今后呢，只要办理相同的社保业务，无论在全市的各区的哪一个社保机构，申办流程所要提交的材料时限都会一致。 嗯， 另外呢，目前全市范围内对单位和个人的参保登记啊、人员增减啊、信息变更等主要社保业务已经实现全月内工作日均可办理，参保人不必再受以前部分业务只能每月5号到25号期间办理的这样一个限制。那据市社保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参保单位和个人日常办理最多的社保业务主要是涉及这个登记征缴、待遇支付、权益记录、转移接续、社保卡服务等5大类，占全部社保业务的80%左右，目前都可以在网上直接申请办理。 哎，真是方便哈。刚才咱说到的是社保业务可以在网上申办了啊，那今年开始呢，北京的中考生的文化科目的考试也可以网上进行了。怎么回事呢？2018年呢是中考改革的元年，首批中考考生呢将在3月20号，也就是今天起进行网上选报文化课的考试科目。学生呢首次实行3+3+1的选课考试模式。那么今年的文化课考试总分呢是540分，语文、数学、外 语试卷总分值均为100分，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思想品德五门考试科目原始分满分呢都是100分。那么考生在规定时间选择其中3个科目参加考试，那么其中啊物理生物化学必须至少选择一门，这个三科的成绩啊由高到低分别按照100%、80%、60%的系数折算为你的实际分数。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2018年的高招。北京市有29所院校参加了高职自主招生，计划招生13343人，其中计划招收农村户籍学生6501人。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是， 说说在你的爱情当中哪个瞬间哪些事情让你觉得就是他了。 那我首先得遇见他，你说对不对？ 在那一瞬间要相恋，相隔一息之间，追风逐月想停留你身边，让翻天儿要飞依附在你身边，别问我的心到底属于谁，两种时空相见带我到另一段有你的世界。带着一些似曾相见，不可思议般出现。 哎呀，看看大家的爱情故事吧。乖乖小熊给我们发过来了、其实乖乖小熊每次互动的时候，我就发现乖乖小熊生活的就他生活在一个奇葩的圈子里， 他有好多的故事。 但我后来发现今天他自己的故事更感人。他说刚回国、那时候还不习惯、没有工作、然后呢就各种自我否定。 哎呦，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那时候还是男朋友，我说亲爱的，要是我没有工作怎么办？然后我老公说没事儿，我养你。 哎呦哟，扎心了！ 哎呀，我养你，我养你啊！大家想起来了， 初恋了， 周星驰的某个电影 啊。 其实我和我老公特别不容易，我们是网上认识的。那时候我在国外，他在国内，恋爱10年6年异地，第一次见真人是在飞机场。 哎呦，真是传奇！这都是网络小说的故事架构吧？ 这样这样也行。然后二选他说，而且关键这还没完，还有转折、 还有 啊，在飞机场见完了以后，我妈还不认可他， 会反转了又 10年，然后6年异地、3年地下，骗我妈说这是同学啊，那叫一个坎儿啊。不过我们现在很幸福啊， 祝福你们，祝福你们， 守得云开见月明啊， 真是不容易啊。 哎，好 啊，这是真情。 嗯， 来看看哆啦 A 梦说了，我记得那是我和我媳妇儿去长白山，晚上在一个大排档里吃烧烤，在餐桌上。我们第一次彻底的敞开了心扉， 哎呦好， 畅聊对未来生活的设想。当时我就觉得，是他了。 你是觉得能吃是吧？ 我媳妇儿蘸着那个酱就是吃了，烧烤一串接一串啊。 哎，你吃烧烤还蘸酱？你这你想成吃火锅了吧，磊磊？我也给你我的根据我对你的设想，你应该是想串了。 对对对 对， 是不是？ 今儿这天儿阴冷，我就早上起来我来的时候我就想，哎，今儿这天儿适合吃火锅。 哎，什么叫搭档？有没有感动？ 对， 是不是？ 热泪盈眶。 我跟你说，所以你心里有些别有坏想法，我都知道。来看一下啊。这个雨夜流星说了，我和我爱人啊是中学同学、我妈妈给我个电话，说你打个电话呗。这是17年后的事儿了 啊。 电话接通之后先说我的名字，他说好熟悉啊，我的心就认定他了。 那他妈妈怎么知道他的想法？ 等会儿，我和我爱人是中学同学，我妈妈给我个电话说你打个电话吧， 这是17年之后的事儿 啊。然后电话接通，先说我的名字，他说好熟悉啊，我的心就认定他。我没明白这到底是一段什么样子的感觉。 最重要的是他妈妈怎么知道他心里？ 他妈妈是给他介绍的吗？ 没有啊。 那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里边 捋捋捋啊，我 这里边神奇了， 有点晕。我们看看别人的哈 ，Miss 差不多就说了哈。首先我要演出票啊，我们知道这事了啊，我们知道。他说这个话题有点虐呀。 嗯， 现在还没有决定嫁，要决定嫁的瞬间，不过可是有太多这人绝对不行的瞬间了。 哦，对对、啊、他说这话、还没有产生过我决定要嫁的瞬间，但是产生了很多我绝对不会嫁给他的瞬间。比如说坐车出门没有关心，就晚上下班之后聊几句，我是缺你这个聊友还是怎么地？ 一定得找一个愿意参与到我生活当中的人。 哎呀呀呀，这个霸气，这个霸气。 哎，其实那可能是因为，就是你确实还没有找到一个 对的人， 对的人， 对对 对, 对吧？ 没有走进你心里。 哎， 小葵就说了，某次路上等车的时候和某人吵架，吵得正激烈的时候，天下起了雨。 嗯。 这个时候某人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把折伞，打开撑着举在我头上，因为太生气了，俩人站的都有一点距离了。 那 然后呢，我们俩就继续吵。我看着雨里的那个人，心里其实已经不那么生气了，心想就是他了。 哇，大家想想这样的瞬间是不是啊？两个人吵着吵着吵着竟然吵结婚了。 对呀、 啊、 所以还是那句话、哎、男生出门之前，尤其是现在这个天，一定要多带把伞。 你这个结论我真的是醉了。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早上说的话题是，在你的爱情故事当中，哪个瞬间让你决，或者哪些事情让你决定、嗯、就是他了。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热点的消息啊、 嗯、 比如说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老年人补钙的话题。 好的， 好吧， 好好好、 啊、其实老 说到我心坎里了。 哎呀，磊磊你又想退休了。 哎，我真的是每天都补钙啊。 哦，是吗？ 每天两个钙片，我们俩一人两片。 哎呦，说不定我怪不得你脸现在越来越大，你可能是脸骨质增生了。 我还脸长骨刺了呢，我这骨质，你这往脸上 脸盘子骨质增生， 人都往膝盖长，你 哦好，你走的地方不一样啊。来看啊，说老年人或多或少就存在骨质疏松的问题啊，这些都是钙质流失引起的。那有些老年人也是需要进行补钙的，口服钙片虽然容易，但是不能盲目吃，需要掌握好时间， 对， 人体才能更好的吸收。 嗯 啊，我给你讲一讲 你说 经过口服途径摄入的钙， 对，我就 进入人体之后呢，需要在胃酸的作用下，这个分解成 钙离子，对， 睡前补钙 啊， 血液中钙的浓度在后半夜和早晨的时候是最低的，因此在临睡前补充钙，能为夜间的钙代谢提供充足的原料，增加血液中钙的浓度，还能减少心脏病、中风、哮喘、肺气肿等疾病的发生。也就是说，你可以在睡觉之前吃钙片 哦、 啊。同时呢，一天当中骨骼对钙的吸收力度最大的时间也是在夜间 啊， 因此睡前服钙片或喝牛奶是全球公认的补钙经典策略。 但是我是白天吃啊，我早上起来吃怎么办呀？ 哎，那你要白天补钙的话 怎么办 啊？在进餐的时候补钙 哦哦， 就你吃饭的时候补钙， 对对对， 会使人体对钙的吸收率下降而造成浪费。 我怎么那么悲催？我真的不是、哎、 所以就不要在吃饭的时候补钙 啊， 明白吗？而胃酸呢，有利于钙的分解和吸收，所以白天补钙的最佳时间是餐后一小时。 我不骗大家，我真的是每天早上起来随早餐吃两粒钙片，而且这个习惯已经持续好几年了。 你看看，所以你啊，不光钱白花了，你看脸上骨质增生了吧。 我告诉大家、建议大家，我也从今天晚上开始，晚上睡觉前喝一袋牛奶，把钙片吃了，咱们都养成良好的习惯，钙还是要补的。你别看你现在三十郎当岁儿、我告诉你，你不吃到时候也跟我一样， 什么 骨质增生。 你少来。好， 来 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北京用户平均每月网购 5.1 次，哎，怎么回事呢？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日前发布了2017年北京网购调查用户报告，显示北京网购用户网购满意率水平较高，并逐年增长。那么去年北京网购用户网购体验满意率是 91.5%， 比2015和2016年分别提高了 4.7% 和 1.3 个百分点。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综艺方面啊。热血系街舞竞技剧情真人秀热血街舞团已经于3月17号晚上20点在爱奇艺独家上线。那节目首播40分钟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1亿。 哇、哦、那么厉害啊。 基本跟我们的收听率差不多、 真的真的是。 对引爆全网讨论啊。 实时刷新的各项数据也显示出，热血街舞团是继综艺《中国有嘻哈》之后，对垂直文化综艺进行的又一次成功的探索。 哎，那你说咱们是不是直播的时候也可以是 跳着说，是吧？ 一边跳着说，唱着说， 让我想起来说唱那个张丽蓉老师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六啊六啊六月六 六 六 啊六 啊六。六好，接下来 打六九头。 哎，对对对，就是那个哈、啊。对，这是今年综艺的一些新变化啊。那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啊。 嗯， 就是这个北京西站春运154.8万人次是刷脸进站的。 对 啊，说是这个今年2018年春运期间，北京西站一共发送旅客大约是588万人次，其中约154.8万人次是刷脸进站，平均3到5秒就可以完成1粒刷脸进站， 好快呀、啊！ 3到5秒， 但是我脸大， 对，高磊光那个脸通过那个闸门就得3到5秒。 你怎么不往 从左脸走完，从左脸进去到右脸出去，这3到5秒， 他说1分钟不好吗？我更开心。我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聊聊爱情， 来说说你最感动的那一瞬间是什么呢？ 嗯， 你很潇洒，我很漂亮，爱的姑娘，新的方向，小小天堂，你给我要嫁给你，蓝的月亮，红的太阳，快和气、啊啊、你爱唱歌，我爱跳舞，东西热闹无比、 啊、哎，来看看啊，这个也有一位朋友提醒我们、啊、A 涛说了，说我跟你们俩说啊，骨刺和骨质增生那是缺钙的症状， 是吧， 而不是补钙造成， 就是的呀，那我补钙会造成什么情况、啊、 所以你看你为什么说脸骨质增生，就是因为你早上吃的钙都流失了， 就还是缺钙， 对，还是缺钙、啊、 我缺心眼， 好，谢谢 A 涛给我们带来的提醒。那咱们说说爱情吧，好吧， 哎，来说说有好长的一个朋友发来的一段文字， 秘密 他说，我有一同学上学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就互相有好感，但谁也没有提过这事儿。然后呢，等到工作了以后，有一次过正月15，他就叫我去看花灯，我们就去了我们当地的公园，花灯在公园里展出啊，花灯都挂树上呀，对吧， 嗯， 经过一个柳树底下的时候，柳树的那个树枝啊垂得特别低，他就用手挡住柳条走过去，然后立刻松开了手，我呢当时是在他后面走，那个柳树的树枝弹回来啪的一下，狠狠的扫在了我脸上，要疼得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当时立刻就想，这人绝对不行，我可不能跟他谈恋爱。后来呢，遇到了我的现在的老公，那时候呢我们刚认识，他对我心生好感。有一天呢，我们坐在这个两个在公交车站碰上了，冬天上车之后没有座位，我用手扶着车顶那个栏杆，当时他还不是男朋友哈，他说、哦、这个你抓着太凉了，你要不然就抓着我胳膊吧。这时候呢，我一下就想起了我的那个同学，这件事一下就触动了我。我虽然当时没有扶着他的胳膊，但是我认为认真的该考虑一下这个人，后来接触发现，哎，确实好，就慢慢的在一起了。 哎呦，你看看 啊， 就是这样一个瞬间 啊， 对不对？一个拿柳条抽他脸，一个让他抓胳膊， 是 是，这对比特别明显。 所以男士们以后多练肱二头肌吧。 哎，男士，你就要注意细节。 对， 有的时候征服女生的就是细节， 就是那么一句话。 哎，接进广告。 想唤醒灵感，何不点燃新的想象，让人生丰富多彩的秘诀是拥有更多开始。德系紧凑型多功能 SUV 科洛克现已震撼上市，装备智能疲劳提醒，守护你每次出发的旅途，更有可扩展超大后备箱，满载你每次出发的决心。旗舰更配备智能多路况 LED 大灯，点亮你每次新的征程。购车有机会享价值20000元好礼，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科洛克，重新去出发。 Skoda， 买品牌电器，抢特价电器，选高端电器，就来大中电器中塔店。3月30日至4月1日，大中电器中塔店16周年店庆盛大开幕，优惠活动惊喜多多，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匠心之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 1313.1 美元之后呢，惯性下跌，受1307美元附近支撑，北美时段美国股市低开走低，美元指数回落，国际金价反弹明显。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七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17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初春时节来菜白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白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跃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小个重的项链凸显了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的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的璀璨的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信号。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各位，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要说的一个话题呢，哇，主要是、 你是中什么招了吗？ 因为这个马上啊，这个有主持人参演的那场奋不顾身的爱情， 对， 即将会在繁星戏剧村上演， 其中就有被甩的大帅。 哎，要不然呸啊！从四月开始、每个周六下午都会有一场是主持人版的 啊。 那其实我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送出一张票，对吧？送一张票出去，就一份吧，两张票。但是我突然想，我得争取一下，给咱们节目多要点票。 那当然了， 为什么呢？ 有咱们的自己的主持人参演呀。 哎，对，就是是吧？那里面有我啊。关键这个是其一，我觉得是因为这是一个虽然是爱情剧，但是它里边有一些喜剧元素。然后呢，咱们的听众都是那种就是特别有那种喜感的人。你知道吗、是我们演的时候他现场会有那种反应会比较好，就是他能笑得出来， 就是观众和演员会有互动的、 会有互动 是吧， 对不对、 就是、 然后你别到以后我们在上面演底下人都不笑，那多尴尬。 你的意思就是除了咱们的听众其他人不会笑呗，那还是你们的剧问题我告诉你。 没有没有，我们里边有很多笑点，但是你尤其是看，如果当我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我抱着交通台的佳佳， 李佳佳，那个胖佳佳呀！ 哎，你要疯了！我跟你说，咱们的听众经常会到他们那告状。我跟你说 啊，真的吗？ 真的，你敢说他 们？我告诉你，不许去交通广播、啊哎！ 你知道吗？我还要扛着他呢。 哎呀， 我还要扛着他跑啊！ 帅呀、啊！ 哎， 这两天你多吃点吧。 我这一直在吃， 保重一点身体， 什么东西？就是补补肾，你知道吗？ 你补的有点多了， 扛着他跑啊，腰不行怎么行啊？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而知啊。当然，那个我们今天呢，大家先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另外，我们还要在3月30号，我们这部剧主持人版呢，还会有那个新闻发布会 哦。 啊，我们也会征集5名我们的听众到现场去参与发布会、那怎么参与呢？或者是怎么拿到票，或者是这个参与到发布会呢？您就是在先和我们互动，我们的互动内容 是 啊。内容是说在你的那场爱情里哪个瞬间或者哪些事情让你决定就是他了、对吧，然后呢在后面加上自己的电话号码，再加上你想参与哪一部分，你是想要去发布会呢，还是想要去看演出的票呢， 是要票呢，对吧、 哎、 到时写明白就行哈。 哎哎哎， 好好好，来继续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 哎 哎呀，果就说我和我男朋友是相亲认识的，我们俩见过一次之后啊，哎，我被他拒绝了，就男生拒绝他了，原因就是他工作太忙了，顾不上我。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男孩啊，给我发了张好人卡。但是呢，我还是感觉不是，于是我就倒追他。一个月之后我就搞定了。其实啊，我男朋友呢不是很善于言辞，也不会说那些甜言蜜语，但是我们俩每次一块过马路，他都会主动牵起我的手，把我往马路里边放。 导演这个词儿用的牵起我把我往马路里边放， 就是说她男朋友身侧是过车的， 我知道 她是安全的， 对，应该说叫我把往马路里边领 领，对、啊啊、你不是 里边放 啊。 虽然说有时候觉得挺幼稚，但是总会想着我 啊、 嗯。当她告诉我我们俩人啊未来啊会有三个孩子 哦， 我们俩人呢 将来要有 一个还有一个大房子、 哦、 还有一个大院子 哦， 等孩子长大之后呢我们还要一起去旅行， 嗯， 等到生命的最后、 哎、 他希望比我晚走一个月， 哎呀 那会儿呢是我们交往50天， 哎呀 当时我就觉得可以嫁了， 你看看各位各位单身的人士，你们听一听，哎、你们听一听、哎，女孩多好骗，哎、是不是？哎、你们，哎哎、 我刚想沉浸一下这个浪漫的瞬间，好吗？ 哎，不是，确实是，人家一定是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听起来觉得，哎呀，你再怎么说几句话，你就觉得可以嫁了。他一定是经过的生活当中各种的感受。 当然了，虽然50天，但是50天你乘以24啊， 嗯， 也不少时间呢。 磊磊 啊， 刚认识你就24小时在一起 哦，对，也不合适是吧？你刨出每天8小时睡觉的时间，也不少时间了、 啊。哎，是， 哦，还有8小时工作，你再刨去一下8小时。 别说话了， 哦、好 行不？ 我闭嘴。 哎，好， 我闭嘴。 来看一下，齐天大圣还是要演出票，说我和媳妇儿呢在一起现在15年了，谈恋爱的时候对我的外甥女儿很关心，而且不是表面的，不是在我面前表现的那种。嗯、看到这个我就决定是她了。 嘿， 然后现在儿子10岁，虽然表示儿子10岁，我没有选错，但是把我也当儿子一样管，我是不同意的 啊，我是不是该哪天也造反打他屁股一次，你们要是读了我今天就这么办，嗯，至于后果你们就不用管了，反正零花钱也没多少。 你说 天大圣这是要造反呢， 你说你心里都已经定这事儿了，你还问我们干啥呀，真 是 该动手动手呗、哎、 他得就是给自己找个借口， 对、 啊、哎呀 你说那是大帅高磊他们同意的， 我就不信你我就不信你敢、啊、 对， 有本事你明早让你媳妇给我们发微信， 对，有本事你那个动手的时候你拍视频， 哎，你动完手我跟你说你第二天你肯定互动不了， 你第二天你发给我们看我们验证，我告诉你 咱俩就生怕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哎呀，还有不嫌事儿大的呢，再看我就把你吃掉说、 嗯、 天冷别虐我们单身的了。 嗯， 今天早上起来刚刚看到我爸妈、嗯、他们俩嫩嫩奶奶、 哎、 虐完了我，现在我还要听你们说这些故事，听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那你还不赶紧找个人虐别人是吧，啊，来看一下啊，等会儿啊，堂堂说了、 啊、 我和我老公是高中中学介绍认识的，起初的时候我对我老公没太大的感觉，只是在后来几个月里我老公每天下班都开车来我家楼下等我，无论下班有多晚就为了能多和我待一会儿，然后慢慢的就感觉老公这个人很踏实也很有安全感、 哦、 现在我和老公已经结婚2年了、 啊、 要说最感动的我觉得就是我老公每天晚上都会给我盖被子， 嘿，那我想 每天晚上都送我上班 哦， 好像他都已经习惯了、 哦、 他还会在我睡意朦胧的时候偷偷亲我、 哎、呦呦 我觉得真正的幸福也就不过如此，平平淡淡又幸福满意、啊哎、我读到最后我都受不 了 对呀、啊、我想知道夏天他怎么盖被子 哎呀夏天就拽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哎，赶紧再来介绍一下怎么来参与互动吧， 哎， 来怎么找到我们的平台， 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嗯、非常容易啊，在微信公众号上这个打开微信，然后呢在左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边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对就好了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 嗯，好，来说说这个第九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开始报名。日前呢，第九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在北京召开。本届徒步大会以徒步京西乐享四季，徒步古道古村落，引领休闲生活为主题。根据了解呢，本届徒步大会啊将继续采取分站赛的模式，共设七个分站赛，其中啊京外分站赛有五个，总计12条线路。那么除了10公里的革命之旅、20公里的水库风情等经典的路线之外，陵水举人村路线将重新亮相。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的官方 APP 将于近期上线，除了运动计步功能之外，还将互联网 3D 技术与徒步健身相结合，推出全新的线上 3D 徒步路线，为徒步爱好者提供身临其境的线上徒步体验。本届徒步大会报名可以通过大会官方网站、大会的官方微博，或者是关注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微信公众号查询路线信息及报名方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体育的消息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磊磊最关注的这个，哎呀，网球赛场，对不对？ 对 啊，说是费德勒痛失赛点告负，波特罗首夺大师赛冠军。 对， 嗯，说一说吧，怎么 这个费德勒啊，真的是，就当时呢，他因为这个大师赛呢是3盘2胜制，前两盘呢是各自拿了一盘，他和德尔波特罗，到第三盘的时候，天王费德勒是以小局分应该是5-4领先，而且他当时是第5局40-15领先，他只要再赢一个球，本场比赛他就结束了，这个大师赛的冠军他就拿下了，他就应该继续可以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了。但是这样的一个江湖老将已经拿了多少18个还是19个冠军了、 嗯、 他在最后的时候崩盘了、 嗯、 就当时很多球迷都已经崩溃了呀，为什么？当然了、嗯、德尔波特罗这个阿根廷的名将我也非常的喜欢，我们中国的球迷呢送他外号是大师兄，就孙悟空，因为他长得有点像孙悟空、 嗯、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孙悟空的本尊哈，但是他长毛茸茸的那感觉有点像、 嗯、 他们俩谁获了冠军都非常的可喜可贺，但是就证明了一点，就像李娜曾经出版的那本书的名字一样，独自上场、 哦、 就在网球比赛上都是自己来决定，当时你心里的一瞬间的变化、哦、可能就决定了整场比赛的最后的走向、 嗯、 最后的输赢。 对 啊， 接下来说要出场的是我们说说羽毛球吧。 好的，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对阵林丹之前，石宇奇特别有意思，这小伙子、嗯、跟大家讲点这个体坛的趣事啊。 好啊， 石宇奇其实当时在发布会嘛啊，然后呢，他准备了专门自己提前准备了几个英语问题。 哦、 啊，他就是准预备好了，有人会用英语提问这样的问题，他如何用英文回答？ 都已经背下来了， 哎，都已经准备好了， 厉害， 哎，但是最后他说，石宇奇说，我准备的问题一个都没有问到，问的都是奇奇怪怪的问题，我好失望啊。 对，他肯定是从这个技术角度、比赛的角度问，人家记者有的时候肯定就像大帅一样，专门就问那些七七八八的问题。 哎、当然，对于全英公开赛的观众来说，其实确实是突然产生了一位新的男单冠军，大家当然好奇了。 哎， 毕竟在他之前近10年之间，只产生了林丹、李宗伟和陈龙三位男单冠军嘛。 对对对， 对吧，又有一位新的小将杀出来了，这个确实是非常让人难忘啊。 他胜了林丹了是吧，最后 耶、 哦、不容易不容易，真的是、 嗯、 他的打法就有点像牛皮糖的感觉，就是你怎么都打不死、嗯、我的防守相当好、 嗯、 你就到最后的时候进攻一方，就像林丹进攻一方他会崩盘、 哦、 你知道吗，所以说他厉害在这里，但是对于体能、对于技术、对于意志力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聊聊感情。 等一句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是我无能为力去抵挡莫名的咒语，只要能有一天，哪怕是轻轻的一句，哭也愿意，傻也愿意， 觉得呀，你都应该换首歌了，为什么呢？要配合一下这位听众的 哦。 你可以先准备好《因为爱情》啊，要实在没有，我们俩唱。为什么这么说呢？是这样，他说，15年前来北京的第四天，在马路边与一个阳光帅气的男孩擦肩而过，当时我就感觉这就是我的老公了。第二天我上楼梯，听见楼上传来了英文歌《昨日重现》，我就被歌声吸引住了，我就顺着歌声往楼上爬， 怎么着了？ 就看见一个男孩边快速下楼边唱歌 啊， 我就停在原地看他，他礼貌性的冲我微微笑了一下，然后就走了。我望着背影傻傻的看了半天呀。 哎呀， 第三天又遇到他，第四天又遇到 他， 第五天我们两个人说话了， 嘿， 接着就有了后来的四年的恋爱。等到我一到法定年龄，我立刻结婚了，一直到现在结婚11年了。我32岁，我们每天还像恋爱期一样甜蜜，上班前回家后都会先拥抱，我想我们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我们的爱情就像王菲的歌，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往。 因为爱情，再来说说刘的爱情故事吧。 哎， 他说，我和老公是朋友介绍的，我们朋友还特有意思，两头忽悠，同时跟我和我老公说，对方啊对你印象可好了。哎，我们俩这就上道了。 哎， 说心里话，第一次见我老公的印象确实挺好的，圆圆的脸，鼻子很坚挺，很精神，微胖有范儿。当时呢，他在安贞桥上班，我下班啊就到他那儿，让他请我吃饭。这真好使，吃完饭呢他就送我回通州。现在想想大冷天呢多折腾啊，那个时候可是一点都不觉得冷。 哎， 我们俩还没挑明的时候呢，有一回坐公交，我说哎呀我有点冷，然后他就主动给我捂了捂手，他还有点不好意思。哎呦，当时那小表情老可爱了。 哎呀， 我和我老公也是你们节目的铁粉，送我一份演出票吧。 哎呀，这样啊，我觉得 好温暖。 对对，好温暖。我们一会儿再看一下啊，然后我们最后决定把票送给谁，我们会跟您联系的啊。来来来，再来看看大家的 Mr. S 就说了，去年春节前头磕破了，缝了好几针，女朋友是个见血都晕的人啊，天天给我换药，从那刻起我就要对她好一辈子，我求两张票。 哎呦，这个好感动， 真的是， 真是克服自己就无法克制的那种恐惧，他能够办这些事儿， 是不是？ 不容易。 最近有点就是这个叫什么 啊？ 失眠，可能想用这种方法快速入睡。来，换完药，嗯啊， 立马 昏倒。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生病了才能看出一个人啊，他能不能够有那份耐心，对吧？ 是。 来，再来看看其他的。 哎呀，琪琪呢说，有一次见面分手以后，他给我发了一封短信，他说，现在虽然因为我工作的原因不能经常陪你，但是相信我们的未来会让别人羡慕。现在他真的做到，我们也在一起了。 哇， 多好虐的感觉啊！ 哎呀，这哪个瞬间，哪个瞬间啊？人家就那么一个瞬间，是不是？ 对。 哎呀，好，接下来各位继续跟我们分享哪些瞬间、哪些事情在你的爱情里让你觉得就是他了， 你认定了呢？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本周除了奥斯卡大赢家《水形物语》之外，《古墓丽影：缘起之战》也将在中国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那影片上映两天票房顺利过亿，《古墓丽影：缘起之战》由罗阿尔·乌索格执导，影片讲述了21岁的劳拉靠着平日在东伦敦街道骑单车送快递勉强支付房租，最后反正发生了很多的奇怪的变化。 嗯，大家可以去影院看一下哈。 哎， 看过了电影，我们再来听听歌剧吧。新版歌剧《白毛女》呢，将于3月26号到27号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这次呢，《白毛女》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出演，在艺术上尊重民族的旋律，音乐采用了河北民歌和戏曲的元素，剧本结构层层递进，戏剧性也更强烈。 再来关注一下首影剧。 哦， 首影剧 啊， 影子梦工厂将于4月19号到22号在大麦超剧场上演。来自加拿大的影子魔术师将用最不起眼的日常生活用品搭配超强想象力，与一场曝光制作全过程的影子戏法，掀起世人对于木偶和首影戏前所未有的热情狂潮。 日前的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为中国文化交流计划在伦敦哈克尼帝国剧场举行了发布会，宣布将与中国合作制作《哈姆雷特》《暴风雨》和《第十二夜》三部莎剧的新译本。那么其中由北京李六乙戏曲工作室出品制作的新版话剧《哈姆雷特》将由李六乙导演，李建明翻译，胡军、蒲存昕、卢芳等主演，11月28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 好，接下来再来讲看一本书啊。 好， 讲述西藏丛书日前出版发行。据介绍，这套丛书改编自荣获第19届中国电视纪录片年度收藏作品奖的讲述西藏。 第38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呢，将于3月24号到27号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雁西湖校区举行。本届大赛呢，以发现创新责任为主题，设置封闭答辩与评审、公开展示与交流、科普报告会、中外教师论坛、英才计划展评、创客体验活动等环节。根据了解呢，今年共有30万名青少年报名参赛。那么从去年10月份开始，由校区推荐和筛选，16区上报参赛的初评作品的共1992项，其中竞赛项目1077项。决赛期间呢，竞赛类项目按照13个学科进行公开展示和答辩，由评审委员会进行分类评审，现场评出各类奖项。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 哎呀，真的就像歌里唱的，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啊？在哪个瞬间，哪些事情让你瞬间产生就是他的感觉呢？Betty 给我们讲了一个，他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我女儿吃醋的我俩的瞬间，从侧面反映一下啊。 好， 就是有一天，就上周下雪那天，老公带着娃去出去上课，回来的时候娃在洗手，然后呢我就抱着老公说，老公今天辛苦了。这个时候闺女站在洗手间里突然哇的哭了起来，说妈妈你都不抱我，你不爱我了。然后出来就抱着我俩大哭，逗得我俩那个笑啊。哎呦，你看看这一家三口 真是 多恩爱， 好可爱哈。 是啊， 哎，寻水的鱼就说了，我和老婆呢是在北京经朋友认识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北京玩了一天，彼此互相留了电话号码，就这样普通朋友嘛一样联系上了。第二年回家，朋友呢又在他家又相了一次亲，结果他家里边没看上我，他对我的印象也好像是一般般。等着第二天呢，他回北京的时候，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然后说我要走了，你还没起呢。我看了之后，我说我送你去吧，我就骑着自行车送他。那天刮着大风，他弟弟骑着摩托，他也没叫他带我，就我拖着他 就还不是去我们县城去别的好几十，我的天呀。后来呢我们就联系上了，嗯，就这样慢慢的在一起了，这个是最重要的。 哎对，我想知道哪个瞬间，就是我 到现在 听了半天我都没听出哪个瞬间。 是这个瞬间吧，到现在、嗯、他们家说起来这事儿还是有点看不上我的那个瞬间。 哦 好吧，来看看啊，老于说了，我母亲是开超市的，有一天下午呢，我现在的老婆去我母亲家买东西，哈哈，我老婆当时腿特长就把我给迷住了，然后就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就塌了。哎呦这哥们儿， 你这眼睛、 哎、 你这、 哎、你这啊、 你这逛超市，你这想着油盐酱醋茶，你说你一想这事儿干什么？ 人家家是开超市。 哦，开超市，你想着收钱、嗯、你真是的， 腿长不要钱， 这三毛五毛的咱也不能省。 来来来来、啊、看一下还有其他的朋友啊， 豆丁丁特别逗。哎呀，今天你们说的这些呀虐得我呀，这个小血糖都有点高了，虽然到目前我31岁的人啊，人生里那个人还没出现怎么办呢？ 你想想，你想想，啊、你看宝也说了，说你们今天的话题太棒了。今天3月20号是我和老公结婚7年， 哦、 认识10年， 嘿， 我们俩在 QQ 上认识的， 啊、 觉得好神奇。以前的老公，以前的我们，老公骑自行车带我接我下班，老公最爱吃我做的菜，回到家我们一起做饭，就这样我们慢慢两个人都胖了，但我觉得都是幸福的胖。哼，就是这些瞬间让我觉得就塌了。 继续虐 啊， 继续发短信。一会儿见。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买品牌电器，抢特价电器，选高端电器就来大中电器中塔店。3月30日至4月1日，大中电器中塔店16周年店庆盛大开幕，优惠活动惊喜多多，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匠心之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0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11。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看锦鲤唱锦戏，坐木椅下抽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月老师。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 哎，来，接下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北京以及全国各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好的，那么今天北京天气应该还是不错的，一个多云见晴的天儿。这个云层呢比较薄，因为它光照呢不是那么太强，今天这个风力不大，能见度空气质量都比较好，今天的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10度左右，应该在中午这个时段天气还是比较暖和的。那么到了今天夜间的时候，后半夜天气呢将逐步的转晴，由于大气团的这个温度有所下降，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2度左右，应该是比今天早晨要低了4度左右，所以明天早晨这个天气应该是还是比较冷的。那么在北京旅游，那么早尤其是早早的出行，那么大家还是注意多穿一些衣服，防止着凉引起感冒。那么未来几天的北京的天气应该就是一个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还将进一步的大幅度的回升，也没有降水天气，因为天气对大家的出行比较有利。那么整个在华北区这个天气看来跟北京的天气基本上差不多，气温的也是回升。那么在华北的西部这一带，尤其是山西的中北部和内蒙古的中西部这一带，那天气比较阴沉，那么局地啊会有一些的小雨天气，可能雨也不大。 因为天气，这个华北地区的天气整个对大家的出行都比较有利吧。在东北地区呢，天气以晴多多云为主，气温呢今天看来还是比较低。那么那个你像今天这个以哈尔滨这个地方为例吧，最高气温只有0到5度，最低气温在-8到12度。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它的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6到10度，最低气温在-3到-8度。因为天气啊，在东北地区天气不错，那但天气还当然还是比较冷了，尤其是在哈尔滨，就是黑龙江和吉林这一带天气还比较冷，辽宁这一带略微好一点。西北部地区呢，看来就是冷空气活动，不是那么太强，以天气也是以晴为主。那以西安为例，那么最高气温，那么今天的气温在14到4度。兰州是17到1度，乌鲁木齐12度到2度，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西安的18度到6度，兰州这个地方的18度到2度，乌鲁木齐也有，气温也有回升。但是注意的是呢，就是在新疆这一带，看来在南疆盆地和这个，新疆的有些地区呢，都有一回沙尘天气，那么，这一带看沙尘对大家的出行，这看都有影响。在华东这个地区看来，今明两天是以阴雨天气为主了。降水的强度看来，大部分地区的强度呢不大。那么局地，当然你像在江苏有些局地还会有大雨，甚至个别地方还会有暴雨。这个持续的阴雨天气也是这个气温比较的低，天气比较冷，最高气温只有8到10度，最低气温在2到2度。2到6度，反正这个天气就比较冷了，再个能见度也比较差，道路也比较湿滑。那么在这一带旅行啊，请注意交通安全。那么预计呢，这一带的降水啊，就是华东、华中的南部这一带，包括东南部地区，这带降水到星期五的时候就可以结束了，天气就转晴了，最高气温这个气温度将有个比较大幅度的上升嘛。今天我觉得重点关注的是在华南，尤其是在海南这一带的天气啊，我看着海南今天啊，整个的都被这个雷雨云团笼罩着，强的这个雷电天气和7到9级的这个雷雨大风，甚至局地的强降水，甚至这个更强烈的天气这一带，都会发生。所以在今天在海南，外出游玩旅行，那么大家要特别的要注意防范这一带的强烈的天气的出现，对大家出行带来的一些危害。主持人， 好的，谢谢张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哈，也祝您一天工作愉快，谢 谢 您，谢谢， 再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一线、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复兴路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路、四惠桥东向西方向、前三门大街、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正在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那么另外呢，管理措施结束的包括有北五环顾家庄桥、京密路、机场高速进京方向、车公庄大街、西直门北大街、东二环北段、建国门桥东向西、西二环北段北向南，都是交通管理措施结束的路段。那么建议出行前呢，及时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车辆呢可以选择绕行北四环鼓楼外大街、东四环西大望路、姚家园路、朝阳北路、朝富路、通惠河北路、广渠路、两广大街、莲石路、阜成路等相邻的道路，也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 两人成行，专车专档，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来，各位啊，今天咱们一起互动的话题，说一说跟爱情有关的一个这样的消息，这样一个话题。 是。 说一说在你的爱情里哪个瞬间或者是哪些事情让你觉得哦，就是他了，就是这个人了。 对。 对吧， 齐就说那会儿吧，我媳妇儿还是我女朋友。 嗯。 有一次呢，她去我们家。诶，我突然竟然有了一种想给他做饭的感觉。 哎， 可能是对于别人这种感觉他没什么，但是考虑到我太懒了呀， 哦， 这就不容易了。 哎呀呀呀！ 而且呢，看他吃我做的那顿饭，我竟然有一种投喂的快感， 投喂 就决定是他了。 就是你有种养宠物的感觉了，是吧？ 我就要养着他，对吧？ 嗯， 我负责他的后半辈子了。 那 我们去年3月19号举行的婚礼，昨天正好满一年，女儿也2个月了。 哎呀，真的是好幸福啊！咱说好了啊，养归养啊，不能中间遗弃啊。那个，哎，就是他那种感觉，就是你看，我突然有了一种想为他做点事情、做饭的感觉。就本来我就很懒，我饭都懒得吃的， 对呀， 是吧？我竟然有想给他做饭， 饭都懒得吃， 你说这 什么人啊？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感情。还有一位 C Night 啊哈， 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我觉得特别让人感人。他说。去年10月，爸爸住院，女朋友给我爸爸洗脚、擦脸、揉身体， 哎， 这让我特别感动。 这一般人真做不到， 真做不到。他后来说，其实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有给我爸爸洗过脚，也没有揉过身体。同一病房的叔叔阿姨看了，都以为是亲女儿。 对呀，啊，而且又是没过门的儿媳妇，就即使是儿媳妇，给公公要是这样做的话，其实也很不容易了， 很不容易，这个绝对 赶紧娶回家，是媳妇了吗？ 哎，对，现在应该了吧？应该是了吧？这种还不是的话，你这。等着你就后悔去吧，啊， 加油哈。 嗯， 来看看，还有笑笑小虎妈说，我有点感受，我和我先生是70后，听到这话题回想了一下我们的婚姻，我们是90年代结婚的，感觉那个时代不像今天哈， 嗯， 谈朋友没有如今那么多附加值，什么有没有车呀，有没有房啊， 嗯， 所以我和我先生感情特简单，说不上有哪个瞬间下定决心就是他了。我和先生谈朋友的时候呢，就靠书信还有电话交流了一年， 哎， 那时候只能是书信电话， 哎， 因为那会儿先生还在异地读研究生，期间呢利用各种假期见面交往，大概有3-4个月的时间吧。 嗯嗯嗯， 和所有的情侣一样，也会有甜蜜，也会有吵架闹别扭的时候。 嗯， 然后等到满一年了吧，一切啊都是这么的水到渠成。见了双方父母之后，我们就结婚了。现在我和我先生在一起20年了，儿子也大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婚姻带来的幸福感让我体会到了，决定嫁也许是瞬间的事，但是在婚姻中不顺利的时候，不轻易放弃。那个瞬间才是你自己以后回想起来应该感动的，说得多好。 嗯， 就是在婚姻过程当中不要放弃的那一个瞬间才是最感动的。 哎呦， 因为喜欢的时候爱彼此不奇怪， 哦， 偏偏是你动摇了的时候还能说服自己看对方的好，我要坚持婚姻，那个下决心不离开的瞬间才是最值得感动的。 哎呦，这话说的太棒了， 太对了。 我觉得今天哎呀，有的时候真的叫经常听听过来人的话。 是，所以我们70后嘛，都是有过来的感受的。我也是70后。 磊，你今天 我也有感受。 你今天疯了吗？你突然承认了自己的年龄了。好，再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互动话题。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为了大家带来旅游方面的消息。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 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时间啊，当然今天的话题也有很多人都特别逗啊。你像我们的这个老听众邓鹏就说了啊，这个大帅好，完了，我问我媳妇儿哪个瞬间你决定就是他了，他说没有，伤心了。 你媳妇儿那意思就是随时随刻都是。 少来，他俩才刚结婚。 哎呀，甜蜜着呢，是吧？ 你说没有，没有咋嫁你了？ 谁信呢？ 哎，真是啊！来看一看旅游方面的消息吧啊。 好，来说一说第六届北京农业嘉年华开幕了。上个周末的第六届北京农业嘉年华在昌平区的草莓博览园开幕。这次农业嘉年华举办时间呢是即日起到5月13号。活动共设置了三馆两园一带一谷一县八大板块。那么游客呢在这儿可以观赏农业美景，了解农耕文化，体验农趣活动，领略现代农业的独特魅力。最重要的是您那儿能摘草莓呀， 嗯， 又大又鲜又甜又便宜的草莓。 哎呦呦 呦呦呦， 这不错，这不错啊。那跟大家说，科技生活馆是嘉年华的三馆之一，在其中的美好生活展厅里，千余盆空中栽培、悬挂式栽培、悬载立柱管道式栽培的草莓，展示了昌平区近年来草莓发展的最新技术。在一颗颗红绿交替的草莓果之间，不断有游客合影留念。 嘿， 你听过什么旋转式、立柱管道式栽培？ 哎 呦啊，天哪！ 我只能是赋予钦佩的眼神。 我觉得这草莓活的都如此的这个叫什么 高科技 啊。多彩。 来继续说说春游吧。这个现在啊可以说是天气转暖，春游市场全面开启了。在清明小长假和五一假期来临之前，作为全年旅游最低谷的这个春季小淡季，也吸引了不少错峰出游的市民。有记者呢近日前往走访了市场，发现近期国内游产品呢相较春节期间普遍降价 40%， 我会打半折了，部分线路降价一半。由于呢国内的不少地方呢逐步进入春暖花开的季节，高性价比的春游产品预定是相当的活跃。那么根据了解呢，航线资源相对紧张的西部地区热门目的地降幅最为明显，一般都是在40%以上。此外像厦门、云南、西藏都是节后错峰出游的热门目的地，部分线路价格出现明显调整。而西藏在3月迎来一年一度的桃花节，鉴于4月30号前西藏所有的 A 级旅游景区免费开放啊，将吸引大波的游客。 对， 旅游的业内人士表示，从3月上旬到4月上旬一个月将是春季国内游的价格谷底，应该把握时机赶紧抄底了。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我们从中国国家文物局了解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在筹建中国证券博物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具体负责投资运营和管理。据了解，中国证券博物馆的这个题材内容暂定为三个为主，三个兼及，藏品以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市场相关藏品为主，是兼及这个银行、保险等行业相关的藏品啊。 嗯，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内容是 说一说，在你的爱情里哪个瞬间哪些事情让你决定就是这个人了 啊，就是这个人呢就让你定了呢。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好了，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经典老歌，来自 Coco 李玟的想你的365天。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在哪些瞬间决定就是他了。 嗯， 有位叫列潜艇的朋友 啊， 这位朋友简直太哈，来听一听啊， 怎么了呀？怎么了？ 说24年前 啊， 我曾经是单位的招聘主考官， 嚯， 主考官， 主考官。 哎，当时有一位应聘者，他推门而进， 嗯嗯， 我当时就觉得我对他非常有好感，于是他顺利通过了面试。 你说说， 你说说，你说说 啊， 然后。这个人就顺利的成为了我的妻子，最关键的是婚 后，你说说， 最是关键的是婚后他对我讲说，面试那天他就认定了我就是他的菜， 哎， 两个人看对眼了，你知道吗？ 心电感应， 哦， 这叫互相有心电感应的作用， 哎， 有起了化学反应了。 你这假公济私干的，这是吧？ 对呀， 啊，你看人家， 你算寻思方法， 啊，哎，没，人家这，啊，这个单位自己单位的嘛， 对 吧？ 哈，啊，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哈， 祝福啊！ 勾登男就说了， 嗯， 我跟我老公是大学田径队的队友， 嗯， 一次大赛之后，队里庆祝一起吃火锅， 哦， 我老公就要夹我碗里的菜吃， 哎呦， 我当时都惊呆了。啊，这家伙在干嘛啊？ 哦，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我就注意他， 哦， 从在一起到现在，我们家都会 kiss goodbye， 哦， 每天都会，亲吻一下，说再见。哦，虽然说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是每一个甜蜜的小瞬间都能守护我们平平淡淡，长久相守。他那时候家里碗里的菜，他都已经是就认定你就是他的菜了，所以他才吃你的菜，就故意引起你的注意。 哎呀，你说的这一段跟绕口令似的， 是不是？ 也是啊， 啊， 因为一般比如说 男孩哪有说夹女孩碗里的，你说是吧？ 对对 对， 对， 就说你那肉片挺多的，那我也不敢夹呀，是吧？ 我会。然后看，哎，你爽说了 啊，我和老公在一起10年了，从我16到26。这个话题我都想了一路了， 哦， 发现还真是不是每个没有哪个瞬间我们一直是平平淡淡结婚，就是因为25过了本命年该结婚了就结了， 哦， 然后呢觉得结婚后该生个孩子，然后我就生孩子了， 啊， 但是你看就是可能这一路来的所有的这些平淡积成的， 是是是， 对吧？ 其实 有很多 都是 这样 的瞬间。 嗯， 啊，这边呢还有一位听下去了准备要征婚的， 哦， 涛就说了，我就想问问，哎，你们电台有没有单身适龄？ 哎，打住打住，你看他刚才给我们发过一张照片 啊， 他说我身边那两个女孩哪个不漂亮 啊？他还发过照片了， 是不是啊？ 他说我这个会做好吃的能带来欢乐的男青年有人要不？ 对，你先把身边那两个搞定再说啊。来看一下这个， 我刚想给他介绍俩，你知道吗？哎，咱们台女青年也挺多的。 谁 单身嘛？ 谁 啊？这不大把大把都是 哪谁？你说两个名字我听。 赵爽不是单身吗？楚涵也是，这都是有名的大美女还单身呢。 你把自己身边的女孩都推出去了，蕾蕾，我相信你是无辜的。来看一下啊，这个刘超说了，哎呀，我也要票啊。说话说当年我和老公第一次见面，他去我家接我，帮我开车门，然后我俩去快餐店吃东西，进门的时候他知道跑到我前面去开门，他点餐的时候给的餐巾纸，他把点餐的时候给的餐巾纸用了，我没等我要，他主动的去服务台帮我要了餐巾纸，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个特别体贴的好男人，然后他就成了我，然后我就成为了他一生用来体贴的女人。 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简单的一个举动，比如说他会主动的给你先开门，进门的时候他会主动先给你开门，比如说下电梯的时候他会先按住电梯让你先下去，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的细节最能打动人心。 哎， 男士们学着点吧。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先来带来一段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人生之本就是衣食住行，而其中的住更是大家关注的重中之重。说到住房呢，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购房过程当中能够享受什么样的税收优惠。 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讲一讲个人购房契税是否有优惠税率，优惠税率具体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23号第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面积为90平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 家庭成员的范围啊，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什么意思呢？给您简单解释一下，如果您名下有一套住房，您配偶再次购房，则不算家庭唯一住房。或者您在名下有一套房的情况下，将再次购买的住房放到未成年子女名下， 这套房在缴纳契税时也不属于家庭唯一住房，这两种情况应按照3%的税率缴纳契税。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这个奇闻异事吧，好不好？ 好好好， 看看啊，有什么样的事情？咱们这样说说说这样一个就国外的一个奇葩研究啊，说一份最近发表的英国医学杂志周刊上啊的儿童研究报告就说，体育好的孩子很可能是在秋冬两季这个月份出生的。 我待会儿我告诉你怎么反驳他，我先把这个念了。 是吗？好好，你念一下啊。 据这个媒体介绍啊，报道展开这项研究的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春季出生孩子最白动 哦， 夏天出生孩子活跃性增强了 4.5%， 但是秋季和冬季这两季出生的孩子好动性明显提高了 9%。 哎，我想知道你怎么反驳他。 我是十月份生人啊，我是最美好的秋天出生的。 然后， 但是你说我好动， 你坐姿跑步是吧？ 打死我都不信。 是这样，我觉得就像啊，这个比如说你去买一袋苹果是吧？ 啊， 那十个里边总有一个是烂的嘛，是不是？可能哎，这里边总有几个例外的嘛，对吧？啊，你可能就属于那个例外啊。但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冬天，是不是？它在肚子里，它这个天冷啊，它在肚子里它动动啊，它以后是不是得增加点热量啊？ 谁说的？在妈妈的怀抱里，它肯定更暖和了呀。 不知道啊， 不科学，我告诉你。 哎，这个呢？具体的科学解释啊，大家可以去详细的研究一下。我们接下来时间还剩下1分多钟，我们先说我们今天把票送给谁吧， 哦， 好不好？ 你选定了是吧？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有一位就刚才一位刘，他发过来了好长， 是 对不对？ 嗯， 他故事写得很长，然后呢，我们这样今天先把票送给他。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每周六都会演，你放心，以后就听我们节目，我让你们看话剧， 应该是会演大半年的吧， 演五个月， 五个月的时间，所以啊，咱时间。阵线长了呢， 对，当然那个，如果你们能买票去看我们就更开心了。 对呀、啊，支持一下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自制话剧， 我们几个主持人演、是吧？到最后别没人买票了，我们多尴尬、啊！ 现场观众就一个人， 就送票的那个人， 开玩笑了哈，来、送谁？ 哎，那个刘嘛， 哦，刘是吧？ 还有一位叫刘杰文的说，刚才打了一堆字儿，不知道一停车怎么没了。我都快想哭了，赶紧读读你的，说我是高中在论坛上认识我哥的，那会儿是哥们儿，我读大学刚好在他家附近，就有了第一次见面，当时感觉他好壮，笑起来像黄晓明，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心动的一刻是我大学毕业，他来帮我搬家，简直男友力爆棚啊，全部力气分分钟帮忙搞定，一点都不犀利，那瞬间我觉得他简直帅呆了。从那以后哥们儿经常约我吃饭，然后就在一起了。据他说话不能白干，到现在我们已经结婚7年了，已经有了2个宝宝了。好，这哥们儿帮着白家，你以为搬家，你以为那力气白出的？ 就是的，你得是我媳妇儿， 对， 不能白干， 我得搬个媳妇儿回来呀、啊。 哎呦，好嘛，得嘞。今天呢，跟大家来说的这些分享的爱的瞬间，就是希望大家回想一下，然后开开心心的开启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哎，要幸福哦。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明天见。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 想唤醒灵感，何不点燃新的想象，让人生丰富多彩的秘诀是拥有更多开始。德系紧凑型多功能 SUV 科洛克现已震撼上市，装备智能疲劳提醒，守护你每次出发的旅途，更有可扩展超大后备箱，满载你每次出发的决心。旗舰更配备智能多路况 LED 大灯，点亮你每次新的征程。购车有机会享价值2万元好礼，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